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 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锋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系啊，今日就 live 系嘛？ 系 live 啊！点解 live 而家几点咧？ 而家差唔多十一点啦， 咁我要教训下曹总先啦。我哋同我哋嘅观众讲声对唔住，因为咧曹总咧其实有正经嘢做嘅，就去咗现场。 系，咪头先我讲咗噶啦，咁我哋即系去做啲报道。 因为头先啊，曹总喺度喊啊，咁佢见到 live 嘅数目咧，其实得几十有，咁佢就话：哎呀，得八十几人，因为系咪土伯唔喺度啊？咁我当然，咁我当然安慰佢啦。我话唔系嘅，因为我哋迟到啫，系咪？ 咁啊，其实嗱。即係咁樣講啦，即係平時咧，如果遲到嘅話咧，係有個分別嘅，即係你係有 expectation 啫嘛。 嗯。 即係你以前咧遲到，佢明知土伯喺度咧，一定會有啲網友就會 PM 我，喂，今次未開始啊，做乜鬼嘢啊咁樣，一定有嘅。咁但係今次又唔係喎，今次真係有 Q 得你喎。咁啊當然係有關係啦，土伯唔喺度嚇。咁啊，係嘛？咁啊，头先其实阿院长喺度啊，即系咪后佢都讲会问咗问题啊。喂，点解系嘛呢个梁天琦上次啊俾佢 二二八就有得入咧，今次又俾佢入啊？ 其实证明咗一个道理啊嘛。其实所谓吓、啊，就算讲到系收钱都好啊，即系你话喂，土伯成日讲噶53万点解释系咪？喂，收钱唔等于系佢只狗， 嗯， 收钱唔等于系嗰啲人嘅，其实系。收钱纯粹是一种临时的利用关系嘅啫， 嗯， 系咪先？即系永远就系咁啊！喂，即系你话反对派咧，即系其实我哋即系香港已经分裂咗好多次反对派啦，系咪？喂，甚至乎啊，郁敏都话收过政协嘅钱啦，嗰阵时 反对嘅反对派， 因为反对派嘅反对派咯， 反对反对派， 反对 十万啊嘛，系咪50万啊？ 五百几啊？ 200几万哇， 即系好多啊！ 唔系五百几万啫， 系啊，五百几万。 嗰次话喺游艇嗰次， 黄乜嘛？ 咁但系但系咁讲，你对于呢啲咁样嘅所反对派嚟讲咧，其实佢有个吸引力喺度。 嗯， 喂，大佬，时代革命啊嘛，时代革命就系换我哋呢批人上去噶啦，系嘛？同埋呢班泛民。真係一啲效用都冇啊嘛，一啲成效都冇啊嘛，嚇喺度永續社運啊嘛，係嘛？即係喂和李飛鳩做啊嘛。 嗱、李永達咧就永喺個高達節目嗰度就係都會反駁你噶啦。咁我哋嘅目標係反倒退啊嘛，中共咁強勢啊嘛。 反駁我只不過講翻即係點解？唔係 反駁呢一種論調啊。 係啦，嗰啲論調點解會咁吸引力？咁樣講真，即係其實講真，呢啲嘢其實。你任何在野嘅人嚟講咧，其實佢都會有吸引力。喂，即係好簡單就係話啊，上次阿譚博佢都講啦，喂，共產黨最叻係咩咧？最叻唔係利用人哋嘅陰暗面， 嗯， 最叻係乜嘢啊？最叻係利用人哋嘅光輝一面啊嘛， 嗯， 即係譬如好似話， 係 佢講到呢、這個嚇俾、人七警打嗰個叫咩啊？ 曾建超， 曾建超點樣出嚟啊？港島區嘅嗰、那個咩界啊？邊個阿黐根贏咗黐根咗叫咩名啊？ 徐子健， 徐子健又點解出嚟啊？係嘛？咁啊，鄭家富我解釋唔到啦。 咪 即嗱，你話呢兩個例子咁樣樣，喂，呢兩個例子有咩共通點咧？就係、雨傘之後，係咪 神話啊嘛？ 唔係叫神話，叫係即係叫人氣彈起咗個人。 尤慧晶都係喎咁講係嘛？ 嗱，尤慧晶就唔好計啦。咁呢兩個人，喂，即係你。嗱，一定會有人接觸佢，唔係話收錢，唔係，即係都係收錢啦，叫做可能話喂會資助你啊咁樣啦，即係喂，但係佢係利用你所謂光榮嘅一面，係咩意思咧？就係、話你今次唔選，下次就冇人記得你噶啦，係咪、咁樣啊嘛？即係等於就係話，喂，佢可以同呢啲咁嘅反對派講噶，即係你清正，唔係即係清正，不我清正，我對好大懷疑啦。即係我覺得，即係始終都係即係本文前，起碼我覺得即係會純粹啲。喂，本文前咁樣，喂，你班人真係鳩做喎、

即係兩個揀，我係寧願揀阿小麗老師啦。 我都係 大佬，邊有人會撐一個有中銀户口嘅反共團體嘅？你諗下。 咁我覺得就係咁樣啦。即係你話文遠，哇！即係佢今日 1% 算係好多㗎啦。我見到唔知之前係零點幾嘅啫，其實。 係。 咁所以阿何志光犀利喎，佢第一次出嚟已經係即係贏到文遠喎，真係。啊、即係你唔好睇小佢喎、 啊啊。我哋聽眾都有五位數字嘅話題。 佢、啊、聽眾係啊係啊，佢啲片呢差唔多五位數字嘅。 佢自己都有 fans。 係囉、啊啊啊。即係如果佢嗰啲佢啲 fans 喺晒九西都唔錯喎，其實真 係。 寫文念唔着重揀網台嘅結果就係咁樣樣囉。 唔係咁所以其實你話阿肥亨啊或者其他人啊，成日都话啊，花生台系等于系即系社民连喉舌，根本完全就唔系。 我哋系何志光嘅喉舌。 我哋嘅理念一样嘅，喺呢刻我哋素王嘅心系不变嘅。 唔系，但系我即系我希望就系可以系说服到吓、啊，即系郁敏嘅支持者系可以跌啲飞落嚟，系俾阿刘小丽咯。咁呢個最理想㗎啦，其實係。 其實就最正常應該俾游蕙禎嘅，因為第一就票源相同，第二就係、是、佢就算落咗嚟都要另一個人頂上去俾佢㗎嘛。 唔係你講呢個可能性係建基於佢哋兩個反共嘅心都不變㗎嘛。 可行。可行啲。 我覺得同阿鬱敏光譜最接近嘅一定係梁美芬。所以佢啲票最应该就过俾梁美芬 嘅。咁梁美芬唔需要你担心啦。 因为咧，你就算拱咗黄毓民落嚟嘅时候咧，咁你都要第二个人顶上去啊嘛。排喺佢后边咧，一个就系魏征，再下个咧就系何志光。咁唔通谭国桥咩？系、嘛？咁如果系要拣嘅话， 我宁愿支持阿吴文远啊，真系。 咁啊，吴文远就1%。 唔系吴文远啊，供唔起啊嘛。 系啊， 即系宁愿俾阿司机啦。 司机都得啊，我觉得。 阿乔仔唔系有装脚嘅咩？你真系太睇小装脚嘅力量啫。 装脚嘅力量好强噶，可以令到一个人究竟出两区噶。 但系我觉得咧，自从阿冯检基佢去咗超区，依家又过翻新西之后咧，其实佢九西嗰只咧就应该保唔住嘅，我觉得。 好，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，咁下个礼拜阿土伯会翻嚟嘅。 好， 系，咁阿希哥吓、啊，即系以后有机会多即系上嚟啦。 好啊，你搵我 下路炒啊咁样，我哋需要啲年轻人嘅声音嘅。 好啊， 好，今日时间差唔多，拜拜， 拜拜。 喂，点解我见唔到 stream 嘅？点解 YouTube？ 大家好，我系快必，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，你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。 花生多飯食，我哋梗係最積極，識聽一定聽 hkpeanut.com， 我係長毛。